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昨天晚间呢，大家也都来点了歌，在我的微博上。可能已经习惯了我们会视频号同步音视频直播的朋友，今天没有看到我的视频号的通知。因为确实之前答应大家啊，这周呢大概就是今天会上线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号，但是今天因为河南包括郑州，特别是郑州在内的一个雨情和汛情这样一个情况呢，所以我们暂时就延后了短视频上线的时间。我个人也就是不太想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去开视频直播，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此刻有什么想说的，想在节目当中互动的，为河南的朋友加油打气的，都可以到微博上来继续给我留言好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点歌帖了。昨天晚间就发出了，评论区点开可以留言。那因为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呢，所以我个人的一些短视频的号呢也会延后再去更新它。想要关注的朋友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在微博上面的预告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今天是中伏的第一天，不过今年的三伏天雨水会比较多。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有降雨天气过程，有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将会导致路面湿滑，低洼地带积水，能见度下降，对晚高峰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雨具，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明天的白天本市仍然有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今年暑期北京的避暑圣地延庆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日前呢，玩出大未来2021北京世园科技体育嘉年华在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的 B 馆开幕了，游客可以体验到数十项的体育娱乐项目，活动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15号，涵盖了暑假和11黄金周。新闻广播记者刚刚从北京蓝天救援队了解到，北京蓝天救援队正在准备装备，集结人员，预计今天下午出发驰援河南。据领队郭志军介绍，驰援河南的救援队的总人数会控制在50人左右，救援地点将会根据河南前线指挥中心的安排，直抵灾情严重的地区。另据了解，北京绿洲应急救援队也已经有救援队员出发，去往灾情比较严重的巩义市进行抢险支援。好了， 接下来呢依然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可能有一些歌曲呢我会在今天来到直播间之前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今天的歌呢大家确实还是依据昨天我个人做的一个视频号的预告啊，包括我发出的图片，大家写的一份心情的分享，但是确实过去了十几个小时，也有一些些的变化，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歌曲可能不会完全按照大家点播的来放，但是尽可能的我还是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也会把你们的心情故事跟更多的人分享，因为越是在有一些事情发生，包括大家情绪比较紧张的时候，其实我个人的感受是我们也需要通过很多的方法去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包括在去年的疫情期间，其实我们周三的这个板块也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面也可以给大家紧张的情绪带来一些些的舒缓。今天的第一首呢依然是上周第一位点歌的同学司马瑞东点的歌，他说这两天确实在这个新媒体的平台上面大家也都会刷到刘德华的一些短视频啊，出道40年了，他说要点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送给年近40的朋友们，在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里有美好的回忆，再回首也有伤感的遗憾，香甜也好苦涩也罢已是过往，再回首虽然做不到无怨无悔，但我们问心无愧，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前半生成长，后半生成就，40而已，未来可期。一起走过的日子，其实在今年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对，在疫情快要收尾，就是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我们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所有的事情都可控的一个状态下，我当时有播出这首歌，因为也很感触，当时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刘德华自己做了一个线上的小型的音乐会，然后当时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很有感触啊，那个时候的景，那个时候的情。而今天呢我想把一起走过的日子放在第一首，也是今天这个时刻也很适合来听这首歌。我今天看了一个大概的文章的表述啊，可能我没有那么准确的可以把它复述出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每有这样的事情，包括去年的武汉，现此刻的郑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然是很焦灼，然后呢也很难过，但是我们此刻能够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灾难，我们都是14亿人一起团结起来去抵抗它，然后去度过它，这件事情在内心来说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力量又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起走过的日子也要送给此刻很关心河南，关心郑州的朋友们的这些听众们，我们揪着的这颗心，我们希望能够为他们做的一些努力，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当然是很好的，可以的，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会跟他们在一起，一起走过最艰难的日子。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的生活一定要打理好，自己的工作安排好，然后同时再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一起走过的日子，此刻如果你也在听节目，有想什么想说的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到微博上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给我留言。 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碎了，谁分享更新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思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来自于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此刻确实全国人民都和河南郑州以及河南其他的地方可能灾情会有一些些严重的地方的人在一起，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个困难就一定可以度过去。然后呢，也有朋友留言说希望郑州挺住。确实我昨天晚间也看到大家在朋友圈里面会发很多这样的图片，但说实话啊，就我个人的一点观点，仅代表个人的一些意见，就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时刻，我们好像越应该把我们自己朋友圈很宝贵的这样一个资源留给真的很需要的人。就是如果说真的你身边有需要此刻在河南在郑州或者在周边需要救援的朋友，转发一些他们的这个信息，可能比你单纯的就发一张图片在那里，因为大家刷这个朋友圈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很紧急嘛。这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可以表达一下情绪，比方说你可以发一个表情，对吧？一个合适的表情，手势或者怎么样，因为它占据你朋友圈，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那个位置，视幅会比较小一点。然后这样呢，大家可以快速的找到很急需的一些信息。今天我们你的故事谁的歌，我们可能会尽可能的把大家的心情和想要听的歌放出来，然后呢跟更多的人分享。但同时呢如果关于昨天的暴雨，关于此刻大家也很关注的一些信息，有什么要跟我们同步更新的，包括你可能仅仅只是想表达一下你和他们在一起的这样的心情，也都可以通过微博来告诉我，我帮大家通过点播再去传递出去。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然同学想点的徐小凤的每一步。他说，漫漫人生路，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虽然路上有曲折的道路，但是只要努力了，总能欣赏到路边的风景。人生一半艰辛一半欢喜，愿我们都走好自己的每一步。第二首来放这首歌呢，也确实是跟刚才那首歌一样，一方面是想替我们的听众表达他想要听到这首歌昨天的心情，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些歌 放到今天我们来听这样一个全国可能都很关注河南灾情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来听也很适合。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在我们要决定去帮助别人之前，我们是确保自己的每一步都已经走得很踏实，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来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方然同学想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徐小凤的每一步。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告诉我你此刻在听节目的心情，可以来到主持人江夏的微博，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 曾踏过艰辛的每一步，仍然前去，仍然闯，不理几高，耳边的风声响，像似歌声鼓舞，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还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名利似有幻雾，要想捉捉不到，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道路段段美好，纵是月与寒仍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应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仍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仍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仍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和平宁静快乐是我的歌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徐小凤每一步。此刻呢应该会有很多的在路上的在开车的朋友，不仅仅是北京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河北地区的朋友，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目前呢我看到啊人民日报的这个微博的客户端是在做一个 气象的融媒体方面的直播。因为今天的这个强降雨的中心呢有所北移，河南的北部和河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和或者是特大暴雨，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而此刻他们人民日报的官博在做的一个直播呢，也是在连线河北省的气象局，包括还有连线了邯郸市气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了解一下当地的暴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北京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可能也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发生，大家晚高峰出行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遇到险情一定要第一时间避开，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考虑物品的安全啊。 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无停步。 另外呢我们的微博评论区有问说有一起去河南的朋友吗，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湖北人，那湖北呢本身降雨啊包括每年的防汛的形势也是非常的严峻的，再加上经历了去年的疫情武汉的这样一个状况之后，我个人的建议我不太建议司马瑞东你们现在去到河南，因为这会给当地的一些救援的工作其实增加了一些难度，因为他们还要去照顾你们，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我们尽可能的出资出物，这样子去帮助他们。另外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蓝天救援队啊什么这样的，他们也会控制他们的人数，也不是说我尽可能的去多少，而且我们也要相信国家，相信我们的这个军队，现在他们也派出了一些力量，包括周边的，我昨天看到湖北的包括安徽的周边的这些省份都已经出动了，我们还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自己啊，我们也许现在此刻认为我们具备了一些急救的能力呀，或者是可以帮助当地的人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毕竟不是那儿的人，然后你对于现在那儿的实际的状况你也不是很了解，我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贸然前往，非常不建议啊。所以我觉得司马若东，你赶快把你刚才在我评论区的这条评论删除吧。然后呢雨果微雨说身在北京我们也要做好所在地的防汛救急的大小事宜，保护好手机，跟家人朋友多联系，跟邻居小区还有街道的朋友们守望相助。哎，这个确实是，这就是刚才这首歌之前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因为北京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人民日报现在的官博他们在连线的河北南部现在因为整个的这个降雨中心带已经北移了，已经移到了河北南部了，那我们可能要更关注离我们更近的一些事情，那前提就是首先我们先要解决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所有的安排，不要贸然的做出一些前往需要我们帮助的这些地方的决定啊，一定不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呆呆小熊点的一首歌了，他说想要听到毛阿敏的诺言。 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 为什么突然推上去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有新的感触。这是呆呆小熊留言的，他说时光不会停下脚步，但记忆会跟着你走下去，心情随意一点，快乐跟着每一天。我们在遇到尤其是遇到一些让我们心情会紧张的事情的时候，更要有这样的歌声陪伴在我们的耳边，让我们的心情可以稍稍的舒缓一点，然后理清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好了，不打扰大家听歌了，我们来听这首诺言。此刻呢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到我的微博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了。 向天空大声的呼喊，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当你热情奔放或是痛苦难言，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爱是一个浪漫的诺言，快乐的内容每天都在变化，人心在飞转，谁能让你我停留？当相逢成为再见，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内心的平安那才是 为了一句无声的诺言，内心的平安也才是永远。哇，这首歌真的，我也会隔一段时间就很想要听到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熊，你也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你昨天特别点了这首歌。就是我觉得毛阿敏老师这首歌的处理我也很喜欢，这真的可以唱出我们内心的那种平静。司马瑞东，我相信你参加过专业救援队的特训，水性超好，但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现在当地的救援它是有组织有安排的，我们个人去，你都是一个 个体，你要去哪里找到你的组织，你服从谁的安排，我们不要去添乱好不好。就是你的专业救援队的特训，你水性超好，你就留在北京啊，你去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刚才我已经说了，现在河北南部它也在下雨啊，对不对？可能到时候这个雨势大起来了，也会有，你可以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圈，包括你受特训的这个救援队的相关的小伙伴的群的一些信息，我们就近的去参与一些救援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本来现在的高铁航空的资源就非常的有限，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还打算开车去。他虽然说高速现在是部分解禁了，但是也很，就为什么一定要去占用本来就已经不多的这样一些公共的交通资源呢？对不对？一个人的力量是有时候很微小，有时候也很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就是尽可能多的这个救援资源的这个通道让出来，让有组织有安排的国家的这个救援队先进去，而且他现在还有很多的物资也要进去。你说你现在跟我掰着这事儿没用啊。小熊听到了自己的歌之后呢，说愿一切平安啊，愿一切安好，大家平安，我们好好听歌。对，真的，包括在疫情期间，其实我反复的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在面对一些灾难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能做的首先首要是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就是这不给别人添麻烦，或者是不给需要救助的人去打乱他们的节奏，这件事情很重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后面的这一首歌是在上周，其实上上周就许诺大家要放的一首歌，结果在上周呢，我点歌的朋友没有来留言，我就完全忘记了。而今天也非常适合听这首歌，是来自于满江的老歌。大家在听完了群角飞扬之后一定想要点的这首奇迹。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自己好像觉得哇，我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去控制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内心的一个呼声，对不对？我们希望很多事情会有奇迹，没有问题啊，只要我们都团结在一起，有序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奇迹就会到来的。 虽然满江老师的这首歌里面可能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更多的还是美好的爱情，或者是追忆爱情。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奇迹》，也是愿一切都安好，大家都平安。 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爱到深处谁会知道，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不知谁让你我相遇，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只因那对对错错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爱到深处谁会知道，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不知谁让你我相遇，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只因那对对错错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你看着平平淡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只因那对对错错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满江的奇迹》，终于拖了两周的时间，把这一课给补上了。确实呢，刚才想要听诺言的小熊也说，这首歌也是每一段时间就想要听的歌，听完这首歌心情就变得很平静。其实《奇迹》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是这样。之前听《群角飞扬》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有一些很经典的，我们姑且叫老歌吧，就大概20年前左右，或者是肯定是15到20年以上的这样一些歌曲，我们在听到它的时候，依然觉得你有新的感悟，依然觉得心情还是会被它带走，情绪会被它带走，就说明这首歌真的可以称之为经典，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它会进入到那个经典的歌单里面。雨果微雨说，首先留在家乡，守土有责，然后再说出征远行的事儿。对。因为现在呢，其实全国各地，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雨季嘛，对不对？今年的三伏天又雨水会比往年要多一些，所以真的我们就 留在各自所在的城市，然后打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呢，也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比方说有短时的这种雷阵雨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待在室内啊什么的。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和关注到的人和事啊。好，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昨天我来看一下，西西姑姑想要点的一首，来自于郁可唯和胡夏的《知否知否》，说在这样一个赏荷花的季节，所以想听一下绿肥红瘦。没有问题。确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年呢包括像延庆啊什么的，也会给大家开辟一些新的适合暑期包括接下来的十一假期游玩的一些地方。困难都会度过去，然后我们的生活也还会继续，对不对？我们听知否知否也开始规划一下。这个假期像我们周一周二的节目会帮大家来梳理一下怎么样给身边的小朋友好好的安排一下他们的假期。其实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暑假的家庭的出游呀，或者是平时生活的工作的这个节奏，也应该好好的梳理一下和安排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听郁可唯胡夏知否知否。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抓紧时间到微博上来告诉我。节目结束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继续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是今天的直播帖， 小手抬高冰泪难留，锦书松罢莫回首，无语碎磕头。 昨夜一树风骤，有谁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去到海棠饮酒。 风中浓水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知否知否，可能最后的尾巴上面呢还会放一首今天其实一来到台里面我就很想要听的一首歌，是让世界充满爱。因为在很多的大的灾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1986年写的，但是到今天来听依然会觉得给人满满的爱的力量。另外呢，在五分钟之前，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官方的微博也发出了，我们的记者王悦已经随着北京蓝天救援队随队出发了。 他们会依据河南前线指挥中心的安排直抵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另外呢，我们的记者也会及时的发回现场的报道。大家如果真的很关心，很想第一时间了解的话，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博。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记者王悦在当地拍到的视频、图片以及救援的进展发到微博上，我们的新媒体的各个账号上面，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3:18我们会连线影评人罗仲，了解一下7月底到8月份会有哪些院线电影值得推荐。明天见咯。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脸， 深深地凝望着你，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紧紧地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想起来是那么遥远，仿佛都已是从前，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隐藏在心间，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 掀起了心中的波澜， 也许还从未感觉， 啦啦啦啦，我们已经走过昨天， 哦， 一年又一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